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 好啊！嗱，今晚咧，咦？点解镜头 zoom 到咁近嘅咧？ 系几好啊！ 啊，做嗰啲啊 ，lens 一阵，因为如果要打呢个寄支票去城寨嗰度，可能只系 lens 个头顶啊， 顶到啊嘛。 咁啊，今晚咧就两位大帝咧，就一位就外游， 系一位， 另外一位大帝就要逢二进一咁啊，佢 坐飞机哦，系个 pattern 个， 有个 pattern 系啦。咁咧就啊，杜君仁就要赶客嘅嘢咁样，咁、所以就揾阿 Gary client 嘅嘢。唔係真係趕客， 唔係趕走啲客， 唔係趕走個客。 咁咧就今晚咧就撈鬆咧就有阿 Gary 同埋阿 Lens 喺度。咁咧我覺得就徐少華可以唔使翻嚟就得噶啦。咁啊呢個陶君衡就繼續每日去幫呢個客喺度做數咁樣。咁啊今晚咧就我哋準備題目嗰陣時咧都好多呢啲話題，即係值得討論其實。 成海花生 係啦，成地噶啦。最大嘅花生就朝頭早啊林鄭咧就。再串多一嘢呢個建制派啦。 啊，星期二行政會議咁啊，開會之後咧，定出嚟見記者。 佢就會係星期二見記者，就通常就我哋夜晚黑就嚟把嘢講噶嘛。 啱曬啦， 啱曬噶嘛，係啦。咁咧就話說咧，就係、是、上個禮拜答問大會啊 ，Gary 在場啦，就係、是、當面串爆呢個建制派咁樣。咁啊，呢個建制派嘅怨毒之氣咧，就呢個禮拜就大爆發。咁點知呢今日就以為呢林鄭出嚟就因為啲小道消息就話中聯辦喺幕後呢就即係叫大家 冇錯冇錯 啦，叫啲建制派保皇黨啊 係啦，咁大家都係同一個字頭同一個阿公嘅，咁無謂大家殺氣啊咁樣。 佢都係幫阿公做嘢嘅。 係啦，咁即係呢個阿浩南同阿烏鴉都係同一個字頭嘅咁樣。咁點知今日浩南就發圍喎，表面上就好似認低威，實際上就再一嘢打下音添， 仲有 抌雞心添，一嘢中落去添。 佢話自己係講事實， 佢話我係直言啊，即係話好簡單就係、是、我批評阿 Lens 話點你 光頭老闆 又冇頭髮，又獨男。呢、這個穿咗西裝就成個市仔咁樣， 唔係黃錦星 係啦，咁啊 Lens 就好興啦咁樣，咁啊周圍走去同我啲啊聶德寶啊， 搞錯咁直接 啲主持人喺度講咁樣，咁啊今日咧就阿 Lens 坐我隔離，我開麥嗰陣時候當住個麥前面。再講啊 ，Lens， 你唔好怪我，我心直口快， 即係好似唔問 我。佢話自己坦白啊，林鄭 直言啦，係啦， 我份人都真嘅人， 直言啊， 即係話佢唔係，即係你係一個契弟，呢個係事實。佢英文先好笑啊！佢話令到佢哋 feel uncomfortable， 你自己 佢話我下一次我就會用一個比較 diplomatic 嘅方法去表達， 即係隱晦。 即係話你係一條契弟，不過我咧上一次咧我就錯在咩咧？我當面指出你係契弟， 太直接唔好啦。 係啦，咁咧就我今次學精咗啦。下次如果我再要話你係契弟嗰陣時咧，我就會用一啲外交嘅語言。嗱，即係話譬如佢咧就做嘢咧就係、是、咧，基本上咧就係、是。爭取選票為主嘅議員，我都明白咁啊，即係咁咪婉轉啲咯，係咪就唔會話佢哇出爾反爾咁啊， 一嚟契弟， 直接踢爆一嚟就契弟咁啊。咁啊，如果我係聽完之後咧，其實我慶過上個禮拜嘅， 仲禮 係啦。如果我 要踩多 腳，即係如果我係李慧瓊啊，即係等於李慧瓊啲人成日笑佢話哇李慧瓊子個樣成個男人咁。好啦，你講完一次之後咧，佢又發爛渣，你唔好再講啊，再講我揼 反面 啊，揼實你啊咁啊。咁下次就話哎對唔住啊李慧瓊，即係你可能你喺前廳見到佢嗰陣時候你話哎李慧瓊對唔住你咁嬲，其實我人好好食心直口快，有一句講一句， 怪我 你唔好怪我， 我只係覺得你唔似女性啫， 係啦，仲要當面講，你話下次我會講得婉轉啲㗎啦，咁樣你唔好嬲，唔好嬲大人就大 量，咁樣講 呢啲叫做以退為進，即係表面上係道歉，或者表面上褪後一格， 實際上認低威嘢咁樣， 實際咧就係咩咧？後退當中嗰陣時咧就頂下音。 边褪 失状，边褪就边顶下音，咁啊奇怪喎！今日你啲老友啊，李慧琼啊、黄国健啊、陈克勤啊， 好新出咯，真系 陆仲雄啊，全部都唔知道 咁樣俾人打咗下音都唔知 喎。真係西環唔通係發功？ 唔出得聲就話點會唔知咧？係咪 收火咁樣？ 即係完全唔覺痛喎，真係係嘛？ 唔係唔覺痛嘅，唔會出聲啫，揞住嗱，唔好出聲啦，揞住啊，點都要頂住啊。 咁啊，全國建制派咧就你發覺啦，就轉咗去講野豬。嗱，包括黃國興， 我係好耐冇見咯， 好耐冇出嚟嘅黃國興，其實佢應該就建議將野豬做午餐肉嘅，你問 佢唔係咁就話咩啊？放逐去呢一個荒島嘅野豬， 叫做野豬島啊！呢個好建議啦，就擺喺明日大魚得啦。 啱啦，呢個真係好有閃波力嘅。港豬就全部驅逐曬走， 港豬驅逐走，野豬就轉入呢個明日大魚。咁啊，除咗黃國興講呢個野豬島之外咧， 不甘寂寞仲有個， 連呢個不甘寂寞被禁止發聲嘅梁振英咧，今日喺 Facebook 又再 係咩？睇下先， 又再講野豬喎。 哇！個個學曬八九成喎，講唔到正經嘢就唯有轉移視線講野豬喎。 我覺得就後邊呢個黨委就發功。就禁制建制派再攻擊林鄭，或者就呢個所謂契弟事件咧，就繼續纏繞落去。咁所以咧就唯有揾阿黃國興出嚟講野豬。咁啊，六八九亦都係被禁制發言，就唔準再講呢個律政司唔起訴嘅呢單嘢。 不能談政治， 不能再講 UGL， 亦都不能談政治。咁所以我估佢講完野豬之後咧，好快又會講花噶啦。 講花又梅開二度， 又梅開二度係啦， 就快新春啊！ 係啦，哇！我屋企嗰啲花就～未到春天已經再開啦咁樣，咁咧所以咧就呢個建制派咧唯有就係即係點講咧？好似呢個日本嘅 AV 咁啊，唔可以打真軍就唯有打格仔， 打格仔 係啦，即係佢唔可以回應林鄭，或者六八九唔可以直接講 UGL 就唯有講野豬。 我睇下呢張相咧就六八九個 Facebook 咧張好狼藉垃圾桶。 哦， 佢話就野豬炒垃圾桶炒嘢食，搞到咁污糟邋遢， 係嘛？ 就係咁樣。 炒佢垃圾桶， 唔知炒咩垃圾桶啊？ 佢住山頂喎，邊度有野豬啊？你問我 係咯。 唔知咩相啊呢張 嚇， 佢就話咩啊？大多數嘅野豬滋擾事件係源於覓食，我認為食係確實問題核心咁講喎。個野豬食量大， 佢有神運或者係行山嘅習慣咁樣係。 我就覺得咧，唯一方法對付野豬好簡單嘅啫，俾龍蝦佢食， 食到慘口唔敢再食 到啲蝦嗰啲殼咧，慘到佢兩隻牙都甩埋咁樣咧。 咁就變翻豬啦， 咁就變翻 豬啦， 家豬就唔做野豬啦咁樣。咁就應該喺梁振英屋企門口咧擺龍蝦喺度。 哦， 係嘛？ 咪 其實佢最想啊！佢老婆就係俾呢個野豬擔咗佢，我估 有得諗喎呢個嚇，有啲廚餘有嘅處理咧，學啲廚餘係咪先？ 咪當廚餘咁處理。 喂，唔知嘅梁振英原來幾張嘅嗱，呢度有另一張野豬相，另外啦嗱，連環出嘅啲野豬肉， 點解係擺個 炒垃圾咁樣？唔知點解佢咁關 注？唔係佢影㗎係嘛？咁 Q 得閒佢， 揾人 身為國家領導人，走去關注野豬食乜？ 哇嗱，仲有呢張啦，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啦？啲野豬咧放嚟睇咧，係直頭喺嗰個野豬巢度影嘅呢張。 哇！呢個好難影到嘅喎，揾村民 影嘅係面對面嘅個野豬巢度影嘅呢個， 揾漁護處啲相嚟㗎，係咪㗎？係 唔話而家偷相多啦？呢啲就係 我估就係撻人哋啲相㗎啦。呢個感染到呢個大陸山寨作風啦，真係。 我仲唔知啊！佢再前啲仲講埋曱甴添，老鼠添。 哇！ 唔參賽 咦？咪即係 好多嘢講， 好多嘢講。曱甴、老鼠， 佢都係搶飯碗喎。 老鼠啦，曱甴啦，就曱甴即係講馮檢基啦，係嘛？老鼠就講阿梁美芬啦， 全部可以吸翻。 仲有呢個毒蛾啦。 毒蛾 系啦， 毒蛾事件 系啦，嗰个毒蛾啦，佢讲动物啊嘛， 系啊， 咁啊野猪啦，系嘛，咁仲有咩啊？ 有啲讲埋蚊咯，即系啲公园咪好多啲咬亲啲小朋友， 系喎，俾嘢咬喎， 啲蚊咯系啊， 仲有嗰啲咩啦，民建联最兴噶啦，嗰啲染咗啲花啊，嗰啲花粉症啊， 哦，差唔多啦，春天到啦， 系啊，嗰啲敏感啊，嗰啲 木棉树 啊，嗰啲咁嘅嘢， 或者讲到讲下新娘潭发现者有人放生嘅， 其实你话即系做奴才做到咁嘅田地都几可悲嘅，真系， 都要讲嘢先抵死啊嘛，嗰下， 即系一个正常人所讲嘅言论自由啊，我屌以为台湾顺丰先至思想审查嘅，原来香港做特首同埋做立法會議員，包括李慧瓊做到立行政會議成員都好啦，完全冇言論自由嘅都係。 香港第一大黨嘅黨主席啊， 係啊，即係你問我從政大佬，就算你話對住共產黨卑躬屈膝，你對住共產黨嘅奴才都卑躬屈膝嗰下好笑喎、啊。喂，大佬你咁你搞個政黨，搞個政黨嚟做咩啫？人哋兜心口嚼完你，話你班友出爾反爾，喺呢個中援嘅老人唔出得聲，剩幾句。跟住今日再揼多一锤， 都唔仲出声， 嘈啦，嘈啦， 讲野猪反而 唔系咯，再揼多嘢，咁你谂下揼多嘢之后，今次连全个建制派都唔出得声， 一次咁咪即系有掣揿咯， 即系俾人揿个掣咯， 唔出得声。 所以我话呢个林郑咧咁，即系而家咁 尖嘴嚟系嘛， 嗰道气啊，嗰个气势咁劲咧， 食住你啊嘛。 点解上个礼拜五我哋都讲过， 嗯， 系呢个 集氣嘅，今次真係、 嗯、 啊習近平嗰啲氣啊， 哦，集帝嘅氣， 唔係一般我哋講潮語集氣嗰個集， 佢唔係啊，佢習近平嗰個集啊，就係、是、咧就係、是、呢個叫做咩啊，志不在意啊，事不避難， 志不求意， 志不求意， 事不避難， 事不避難呢八個字咧， 嗯， 就令到佢咧就目空一切啦， 啊、 嗯。即係佢唔係與神同行啊，係與習同行啊嘛， 一人之下 咁樣。即係差唔多與神同行㗎啦，應該係，因為而家好似十屆裏面第九屆，而家得翻九屆嘛，抽抽起咗就係話除我之外別無他的神啊嘛， 即 係 離曬 咁即係話有習神。 將一個一神教最重要嘅核心思想抽走 了。係啊，抽走咗個原因係咩？有習神啊嘛，咁你冇可能淨係得上帝一個神㗎嘛。咁所以對共產黨嚟講，抽走咗十屆裏面其中一條咧、 嗯， 就啱聽嘅。 係喎、 因為你只可以其實佢未加落去啫。呢一條咧遲啲會加翻落去，就係、是、只有一個神就係、是、集神， 集神係喺耶穌基督之上， 係啦喺上帝之上 嘅就係搞紅袖傳，作反嘅會小心啲喎，會作反嘅。 未有攞紅袖傳係阿耶穌嘅細佬嘛， 係、啊、 天兄啊嘛， 佢勁過紅袖傳， 佢叫耶穌做天兄啊嘛， 嗯、 即係佢紅袖傳疏疏地，但係咧都比較 humble 啲，我覺得。 細佬啫就， 係 細佬啫，唔係耶穌細佬， 係啦，即係同一個字頭嘅嗰個阿公嚟嘅啫。 細佬我天兄，你就係耶穌啦。係 啦，佢仲勁再勁一級。 咁就佢再勁一級，佢係、嗯、直情係上帝之上啊嘛。 玩玩曬啦真 係。咁所以我就話咧，嗱你呢、這個既然佢都係做。即係與神同行啦，呢、這個七七七。 嗯， 你建制派其實改名啦，我成日都話，唔、好再叫建制派啦，一係就叫做太監宮女派， 太監宮女 係嘛？一係就叫做奴才派，因為你建制派嘅意思其實建制派冇奴才嘅意味喺度嘅， 嗯， 維持 establishment 同埋 status quo 喺呢個制喺個制度之下 現行嘅存在嘅政策， 嗯。嗯 或者嗰個利益分配嘅格局就為之建制。 其實以我印象所知，好似以前都叫保皇黨多嘅喎。以前 呢啲就係咧喺呢個中聯辦幕後發功，影響香港嘅撲街傳媒。 即係傳媒唔俾再 就將咩咧？兩個名稱咧就改變，以前係叫做泛民，唔係叫做反對派嘅。 嗯，係啊， 係嘛？而家除咗蘋果叫做泛民之外咧，其他嗰啲偽知識分子報紙咧， 反對派 就叫做反對派。另外就係咩咧？就係、是、以前保皇黨，因為咧。是有一個所謂負面的含義嘛， 嗯，皇帝的皇啊， 係啦， 保駕護航啊嘛， 保駕護航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咩咧，就將佢變成建制派， 嗯， 咁我覺得咧，如果係有良心嘅傳媒工作者，應該將佢證明啊，保皇都唔係，我覺得係應該叫做奴才派， 幾好喎、啊，全部閹人係嘛， 宮女與閹人， 宮女與閹人。 系啊，咁你睇下嗰啲阿黄国健嗰啲样唔似咩？我觉得 死啦！我谂起袁秋着古装个样，而家顶唔到添。 袁秋就袁秋嗰类咧，就系连飞奔都去唔到。 咪去边度咧？去到 飞同奔都去唔到啊！ 最下一个系咩？ 如果你睇呢个《延禧攻略》咧，就是、最低级系 洗。我都系即刻谂到嘅就。 新者妇 系咩啊？嗰啲系 新者妇就系洗马桶。 英女喺 厕所 已经被贬去做嗰个职位。 最低级喺呢个紫禁城里边，最低级系洗屎坑嗰、那个。 哦。 诶，倒尿同埋洗屎坑、那個。袁秋嗰個款式是真的叫做新者婦裏面的 他擁在口面這樣倒屎的樣子那 些宮女是、 嗯、 那你問我喂大佬你其實你建制派你都有自己理念的嘛譬如英國的保守黨樣我維持那個的資本主義那個的格局、 嗯、 但是你香港建制派所以說香港的傳媒是很撲街的其實是幫了這班這保皇黨證明 嗯、 證明之後咧，就令到咩咧？就係、是、neutralize 咗佢哋政治。 係啊，塗脂抹粉啊，將一啲本來係違反常理嘅唔啱就講到啱，又或者咧係將佢咧即係淡化咗。 嗱，譬如好簡單咧，呢、這個就係政治正確啊嘛。 嗯嗯。 譬如我哋以前講就係話啊，呢、這個瘦猛猛嘅叫做瘦仔，肥嘟嘟嘅叫做肥仔咁啊。 嗯。 而家你如果喺外國好多時美國特別係政治正確，你唔可以叫佢肥仔㗎嘛。 嗯 ，weight challenge 係咪要？ 係啊，叫做體重挑戰者嘛。 真係好聽啊！ 即係一樣啫嘛。咁你咪話將嗰個負面嘅嗰個意思好似就抹咗佢咁樣。 嗯。 咁所以我就話我哋以後應該就繼續喺我哋節目開始咧， 係、 就係稱呼呢啲人叫奴才派，係 嘛？ 係啦。 好啊， 我喺立法會。 咁就希望其他網台嘅朋友咧 一齊叫、啊， 一齊咧都係唔好叫佢做建制派，由我哋開始。無謂期望嗰啲咁樣嘅垃圾嗰啲偽知識分子傳媒，因為全部後面都有中聯辦。 我哋唔好攻擊 打電話咯， 我哋新聞有個操守要中立先得噶嘛。 係啊，包括嗰啲其他嗰啲網台主持人都係叫建制派嗰啲咧， 嗌順口啊。 係啦，咁就知道大家咩料啦。 嗯， 即係用此嚟區分。 我哋有暗號啊嘛。 係啦，有暗號啊， 唔好講， 即係話有我哋自己一套語言。 即係話嗰啲叫做以前嗰啲紅門啊，嗰啲手勢啊， 擺度 啊嗰啲。咩反清復明咩紅花綠葉本一家咁樣啊，即係話俾大家聽我哋自己人嚟㗎嘛。咁、 嗯、 咁大家聽節目就知道啦。凡係稱呼民建聯啊、李慧瓊啊、工聯會啊嗰啲，嗱我哋就係工聯會，你可以有兩個選擇，一係叫工拆會，係 我通常 另一個叫咩咧？ 或者奴才派咯， 奴才派 係啦。如果會就叫工拆會，或者一齊用都得，叫奴才派工拆會， 長少少，係啦，工拆會。 咁又再加埋佢個名，即係好似以前咁啊，有個名號噶嘛。以前啲人係咪姓乜名乜字乜乜號乜乜噶嘛？仲有。咁譬如你叫黃國健咁樣咧， 奴才公策會黃策健， 奴才派公策會黃國健， 自午餐肉咁樣係嘛？ 係啦，或者自契弟， 自契弟 都得，或者自倉都得。 自倉。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花生嘢嚟啦呢單嘢。咁亦都體現到咧就係見微知著啊。咁最近同一啲嘅政府高層嘅人食飯咧，講開嘅話，林鄭好 high 呢排。 好咩啊？ 好 high 啊！ 哇，好 high 啊！即係真係 high 好 high 成個政府都裏邊嘅人都感受得到嘅 ，high 不嬲 high 㗎啦。 係啦， 唔好意思，我上個禮拜三嗰、那個嚇、啊，即係一嘢勾落去， 火嘢勾落去唔好笑啊！ 奴才派嗰度， 其實喺呢嘢勾之前咧，大家冇留意啊，警隊175周年回操啊！ 哎呀，我有睇人 send 片俾我大佬，我今日睇到咗，你話搞乜嘢啊？ 係啦，咁咧就呢個林鄭又好 high 喎， 又好 high， 就係話咧就係佢經常外訪嗰陣時咧。都是以香港特區警察作為他的金卡片 啊！ 嗱，呢個真係講得啱啊！不過就片就片啦， 俾人片就片， 不過就係 A V 片。 咁解？而家死啊呢個！ 誒，長知識啊，唔好話。係 啦， 呢個真係長知識。 嗱，咁咧就 講通識先呢個係嘛？ 講講通識係啦， 通識嚟㗎呢個 係。咁啊，呢個 A V 通識係咩咧？就係咧，大家我相信好多聽眾咧都知道我講咩㗎啦。 今日你 又嚟啦 A V。 咁啊，首先就要講講咧喺呢個 A V 嘅類型裏邊咧。 有咩類型？ 有一個類型咧係長做長有嘅，其實就叫做秘密搜查官系列。 哦，一定著緊身衣。 或者叫潛入搜查官系列， 我就或者女搜查官喎，女搜查官 啊，唔係前面有好多嘅乜乜搜查官同埋搜查官嘅，咁其中一個叫安全搜查官系列， 安全 嘅關乜安全事先， 就係潛入去安全屋裏面去搜查嘅、 哦、 搜查官， 你香港特有係嘛？ 呢個唔係呢個喺日本嘅 AV 裏面都有嘅， 都有啊， 係啦，咁啊 ，Lens 就真係果然係呢個獨男本色，可能睇得多真係。就知道咧，一定係要著嗰種嘅緊身衣， 要黑色嘅， 全黑色， 黑 金色都唔 得 ，PVC 膠嚟嘅 ，PVC 焗下嘅嗰只， 但係咧就嗰只拉鏈咧就由 一定中間 一路攞開到後邊嘅， 但係唔係後面開喎，一定係前面個拉鏈。 我知，但係嗰條拉鏈開到後邊， 任何人就好咗後面啫， 一路拉到後邊， 又可以調翻轉， 唔係拉到前邊，係由前邊拉到後邊嘅。咁咧就呢個搜查官系列咧，就果然就成為特區政府嘅呢個金卡片啦，今次。咁咧就嗱，我以為上一次你記唔記得反黑警司吳偉漢受賄？ 記得。 我都以為好爆啊，其實。喂，大佬，你竟然成個保安局啊，政府係完全視若無睹嘅，收色情會所幾廿萬，然後去東風報信啊嘛，同仲有係掃對家， 係 就你以為無間道裏邊， 唔掃啫 係嘛？阿劉建明督察係假嘅，其實我成日都以為啊呢個。即係當日啊，呢個劉偉強啊，同埋啊咩啊莊咩啊，呢個編劇莊文強， 係莊文強，莊文強 就係、是、度嘅啫，屌黑社會點會派人入到警隊？ 咁樣 做到插到入去咁高級啊，咁樣督察級啊，咁樣啊真係， 原來真係有呢啲嘢。 不過我格衰好多， 喂嗰、那個反黑督察嚟㗎，係 啊， 要反黑添， 佢有權用到盡啦、啊，掃人哋嗰啲就唔掃自己 人嗰啲、啊。係啊，咁但係佢第二樣大家冇留意嘅就係咩咧？就是、警隊就裏面有人投訴佢，話佢專係掃人哋嗰啲唔 掃嗰檔嘅 嗰檔嘢，就叫 MCB 定唔知乜鬼嘢，同埋一個叫高等兩個會所。咁咧佢就上司就問佢：喂，點解你唔派外底去啊？咁佢話：誒、我哋冇錢人費啊，慳錢啊，唔好啦咁樣 掃少一間。 係啊， 佢做埋 嗱，你就呢件案裏面反映到咧，原來警司佢對嗰個線人費嗰個控制咧，係有全權嘅控制嘅。 哦，咁樣。 係啦，咁但你唔以為你唔好以為線人費少嘢喎、你知唔知而家今年啊，正警隊線人費開支係幾多？ 唔係1億啊嘛，2億計啊嘛， 1億4000萬， 我亂噏嘅啫喎， 大佬， 1億4000萬，嗱、你知唔知舊年係幾多？ 5000萬， 舊年係8700萬， 都唔少嘢喎， 升咗成 2000萬， 兩成幾三成喎、 啊，係啦， 高過通脹喎、 啊，但係。香港的罪案率是一路跌的喎。 是。是說過去啱啱上一年就話過去嗰20年是不 是罪案率最 低。但最荒誕的一樣嘢大家都唔知嘅。過去嗰3年係警察嘅犯罪率最高。 是。 而市民嘅罪案率係最低嘅。 是。咩 但你107個警察犯罪。 休班警就捉到70被捕啊 ,78 個。 跟住在職嘅咧，即係翻緊工嗰陣時 犯罪 嗰啲犯罪嗰啲被捕咧，就20多人。 係啦，有強姦，警署裏面有非禮，有恐嚇，有老爆，刑恐啊，刑事恐嚇，襲警都有。 記得有 警察，我自己襲 警察襲警都有， 偷拍都會有啦，互相偷 拍。有影群體亦都有， 又偷咗啲證據。 警司喺呢個闊聯歡活動裏面咧，空襲女警又有。 嗯， 哇，真係好事做盡咯，我哋嘅警隊。 咁我以為上個吳督察嗰單嘢就好爆噶啦，反黑督察自己就變咗劉建明督察，走去收呢個會所錢，然後就掃，即係特登唔掃佢場，咁啊俾老臉拉咗啦，釘咗入去啦。咁今日啱啱突發新聞呢單真係爆啦，即係你問我咧，嗱唔係食花生呢單嘢，慢慢解釋俾大家聽。 可怕！ 點解要咁認真去討論？咁咧就係嗱，事主就唔知係邊個嚟嘅，而家咧就係警隊內部嘅群組就流傳一張相， 打曬格仔， 就係話呢個保安部 security wing 唔係一張喎，幾張 裏邊嘅警司係啦，裏邊嘅警司就係利用警方嘅 safe house。安全屋， 安全屋 就同一個已婚嘅女公務員喺嗰度偷情， 係喺紅磡嚟嘅， 係啦，咁就喺紅磡嘅一棟工廈嚟嘅， 嗯， 咁就呢個 safe house 咧係咩意思呢？就係嗱，但 security wing 大家知啦，以前叫政治部， 嗯， 即係香港而家加線人費嘅原因咧， 嗯， 原來咧我睇翻盧偉國講咧，阿盧偉聰啊， 盧偉聰 就係話咧，因為要反恐嘅需要， 哦。 你老尾原來反恐就攞嚟走去爆房，走去爆房啊！攞嚟爆房，然後加到1億4000多萬，你以為基建超支先離譜啊？大佬呢個差佬真係離曬譜，你問我。 喂，你真係講粗口喎！佢攞咗我哋啲公帑走去爆房，爆房錢都慳埋喎。 點解 係？仲要係搞人老婆喎？ 搞人老婆呢啲人唔好理佢啦，嗰啲私德嘅問題。 都係道德問題。 但係你睇翻轉頭，保安部。是因為警方說要重視反恐工作，而保安部就是負責反恐工作，包括保護政要，包括是這個滲透監聽，包括監聽我們節目，或者我們手機，都是 有可能是在個安全屋裡面做監聽這個行 安全屋。大家如果看到劉建明督察和黃秋生呢，去監聽泰國毒販呢，他就會租了對面一個舊的單位， 這就安全屋。 咁陳永仁就在度度度度度度敲自己的石膏手呢，就是通風報信嘛。咁safe house 的意思呢，他不一定是保護證人的， 即是什麼都得， 可以是拿來呢是做 operation 都得，咁即是說一些保密的地點。好啦， safe house 的開支咩呢，就是由剛才所說的警隊的線人費裏面的 budget 抽出嚟 嘅，系攞出嚟嘅。咁戰資大家成日講到話嗰啲警隊貪污係咩咧？就係由警司去戰資先嘅。嗰啲錢係。 哇！可以食夾棍啊咁樣。 咁你而家其實好簡單喎。你有冇睇過詳細嗰個報導？ 有喺度。 佢係為咗就嗰條女，嗰條女係住紅磡， 近啲。 然後去個工廈嗰度租個用線人費去聲稱租嗰嚟做 safe house， 我估根本就唔用嘅。 但 係 其實 係租嚟爆房嘅。 聲稱係丟空半年。 我覺得根本半年前就租嚟爆房嘅， 即係爆足半年， 係啦， 再攞個租攞嚟再用，然再 好啦。你諗下啦，警隊對第一個問題，我想質疑就係警隊，既然係一個最機密嘅反恐部門裏面，一個警司係高級警務人員，呢個警司嘅起薪點應該係105,000多元， 都慳翻爆房 十皮嘢。我覺得就唔係錢嘅問題，因為據報啊，呢個女公務員嘅老公係有社會地位人士，你諗下你走去九龍塘 容易俾人影到啦。 喂，好容易撞到嗰啲台子啊嗰啲。 有包廁紙又出嚟。 咁啊擺嘢㗎嘛係咪 容易擺嘢唔好。 咁啊即係俾人影到機會大。好啦，咁就用線人費嘅名義。因為個警司喺警隊嘅管理制度裏面呢，佢絕對有咁嘅權力去運用嗰個線人費去做嘢嘅。仲要係預支先，然後先攞返都得。 即係先走。 即係洗咗先啦。係唔使批嘢嚟曬。咁佢自然就攞嚟開一個 safe house 呢，根本上我相信嗰個 safe house 從來冇保護過證人，嗰個安全屋其實係擺安全套嘅。 或者極有可能呢個係深思熟慮 一條橋嚟嘅，其實 經過計算咁樣係去濫權用到極致， 即係用公帑補呢個鐵鬥。 係啊， 嗱佢就調入去安 security wing 就唔係好耐嘅，我估同呢條女嘅關係可能都一段時間。咁、咧，但大家就話嗱，喂，我下個月就調去保安部咯。喂，有橋啊，屌！ 喂，賺條橋俾你啊！ 安全啊，今次 翻錢用可以。 係啦， 仲唔夠安全？ 最安全嘅地方就係 safe house 嘛， 安全屋最安全。 你老公一 最 secure 嘅地方就係 security wing 啊嘛。就係、是、保安部嘛， 但點知今次就係嗰個女仔嘅老公懷疑啊嘛，係 啦， 之後咧 成日見到佢外出， 係啦，就揾呢個嘅私家偵探 咧。第二個問題我質疑嘅， 追蹤佢 一個保安部嘅警司，俾私家偵探跟蹤都唔知。哇！大佬，你話真係騎呢到咁嘅地步？ 呢單新聞之後就係好多網友啊，好多網民就話： 你話香港靠佢哋去反恐嘅， 大佬呢個 safe house 就真係好唔 safe 喎，大佬。 咁容易俾人揾到。 最多只係喺呢個 safe house 裏面，呢個安全屋裏面好多安全套嘅啫，最多係。 都唔係 safe house 安唔安全啊？而一個 security wing 裏面嘅警司， 係 我估計呢個小三個老公咧，我估係嗰個揾嘅私家偵探都唔係第一次跟蹤，一定係長期監視 佢。因為而家顯示出嚟嗰啲相係幾張相喎，即係今日話即係警隊內部嗰啲嚇。 嗱，佢亦都係咧提到咧，就係話咩咧？係亦都係跟蹤過呢個女士，自己單拖入去呢個 safe house， 入咗去先， 係撳嗰個密碼入去嘅， 前後腳入嘅。 所以個問題就完全不在於就係話警察保護嗰啲線人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個安全受到威脅？是不會的，因為從來這個安全屋呢是放他們兩個用的，是安全套屋，應該是 只是兩個接觸到，所以安全的安全屋 就不是叫安全屋，是叫安全套屋。但我擔心的就是什麼呢？當盧偉聰不斷強調我們反恐精英點叻點叻的時候，然後反恐的警司和小三偷優這個優惠，然後被私家偵探跟蹤拍照都不知 道， 你想想多大鑊啊。第三我覺得呢，即係呢個真係要警隊內部徹查，成個警隊點解會不斷出現呢啲高層人員嘅 corruption？ 你諗下，喂，其實反黑警司嗰單係大嘢嚟嘅， 好大添嘛！ 大家食花生唔理，我覺得勁過冼錦華嗰單嘅，其實係嘛？喂，大佬，你係反黑嘅高層嚟嘅，你走去會所嗰度做顧問，即係等於行政會議成員走去做嗰啲會所顧問一樣。咪有咯，跟住之後，湯家驊咪就係咁咯。咪大佬，你黐埋去嗰啲 business 嗰度。 但問題你而家見到好多前政府嗰啲所謂一哥入曬去所謂啲中資機構做顧問啊嘛。 嗱，除咗一陣間再講，成個警隊 corruption， 除咗入去秃鹰入咗去阿袁秋嘅老豆間公司之外， 專做顧問做呢、這個。 做顧問其實基本上我覺得係 delete interest 嚟嘅。做乜嘢顧問啫？ 咩策略乜鬼顧問？ 即係開個位俾你俾錢你啫嘛。照批。 多謝你之前曾經做過嘅嘢 ， 或者唔做嘅嘢， 照批。但同呢個禮拜有一單新聞，大家唔為意。警隊二姐趙慧妍提早退休，成為申訴專員，接替咗只係做咗五年就退休嘅呢、這個以前由消委會過去嘅應該。劉燕卿好似係。 劉燕卿係消委會做咗好耐嘅。 係啊，劉燕卿。我想問下香港係咪冇人才到個地步？根本上就是私相授受，你問我 是無拉更的，不會由警隊， 是完全 不 拉更，由一個警隊的兒姐和申訴專員的工作 是完全不拉更。唯一解釋得到是什麼呢？是政府可以控制，因為擺個紀律部隊的人下去，由他去控制下面的調查員，政府最怕是什麼呢？申訴專員自己開快腦，而不是 act on complaint， 因為有權的嘛， 他有權 主動，有個叫 主動的調查員。我在政府裡面做的時候呢，經常聽到呢嗰啲嘅局長喺度投訴，申訴專員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喂，大佬都冇人投訴，點解你開快佬搞我啊？咁樣好啦，而家呢個警隊嘅二姐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你問我，只有一個原因係擺咗紀律部隊嘅高層入去嘅啫，但係冇人啊，冇人傳媒去質疑呢樣嘢。點解申訴專員可以由警隊嘅人出任？喂，咁你以後嗰啲法定機構，你近親繁殖啦，全部都可以 冇先例喎，應該係 冇，你全部都可以近親繁殖啦。如果係咁。咁你退休警隊除咗去袁秋屋企做之外，可以去有錢佬嗰度做，然後所有法定機構俾曬佢哋做，咁你咪真係廢咗嗰啲法定機構嘅武功平機會呢？係咪一樣可以㗎？嗰啲嘅咩競爭委員會呢？係咪佢而家政府就個理由就係話內部輪選嘅程序未完成，所以就唔回應。我覺得你哋要問嘅呢個問題。 要追。 真係要追。即係話差佬喺雨傘運動之後係惡到咁嘅地步。高層不斷犯事， 犯罪率創新高，有沒有人認真去處理過？而竟然林鄭月娥在暴操匯演裏面說這個是我們的驕傲。 不單止是當這些警務人員休班警好，即是執勤的好，凡事是沒有即是走過出來或者跳過出來說過任何一句。 喂，集體旺角爆粗呢？ 仲要讚啊， 集體在屌老母，你想想記不記得？ 記得，四萬人是嗎？ 四萬人啊， 逼滿了城。 警務處長一句嘢都不敢說啊，這個是雨傘運動之後整個在中共撐的紀律部隊而變成是特區的太上皇。我看你這件事，李家超怎樣出來解話，保安部這件事，喂，就算你特區政府不問責，中共都要問責啦，是嗎？你保護政要那怎樣啊？ 死得啦。 喂，如果那個你的小三是人家滲透進去那怎樣啊？或者你的小三因為婚外情人家報復，將你警隊的東西推出去那怎樣啊？喂，但這些全部是有可能發生的，其實 是有可能的。以前美蘇的時候，冷戰的時候是很多這些的， 是用那些燕子都叫做。有套電影最近去年做的叫做 Red Sparrow， 我有看， 挺好看的，那套就是這個做 Hunger Game， 是饑餓遊戲， 那個女主角 饑餓遊戲 是做一個俄羅斯的女特工，就是做一個怎樣訓練一個芭蕾舞員變成一個女特工去滲透 CIA 嘛， 透過美式去滲透 CIA， 是透過美式，咁啊呢啲咁樣嘅方法係絕對做得到嘅。喂，如果你咁多高層嘅警隊嘅人咁鍾意爆房，咁鍾意去嗰啲會所嗰度享受呢個服務，即係好大鑊過，你問我 好易滲透佢㗎嘛，咁樣 獲得咗 你根本成 個 係 報網係打散嘅。 你問我係呢幾年嚟成個警隊嘅腐敗行為冇人去認真處理，大家覺得就係話啊，警隊一講就係話唉，唔可以批評嘅，士氣受損嘅，佢哋做嘢好艱難嘅。是不是每次走去揼實人的時候呢，揼啲示威者的時候呢，就話唔好批評。喂，你建制派奴才派咪就係助紂為虐囉，你奴才公察會咪就係助紂為虐囉。 我喺立法會個公務員事務委員會我做主席呢，袁秋同埋郭佩凡兩個咪仲喺度，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講話要即係成立呢個 辱警法， 辱警罪，辱警罪，辱警罪，幾時立幾時立。 係呀，仲講緊呀， 仲喺度講緊。 辱警罪啦嘛，由林慧思事件一路到而家嗰啲建制奴才派，不是叫奴才公察會，建制都不要兩個字，不要再說奴才公察會，太監派、宮女派，就全部在打鑼打鼓，是不是？我想問一下，誰授意他們去請這些禿英這些前警務處長的人，後面就一定是有個黨安排在這裡，誰越強硬越是執行中共的政策的人，誰就會得到最大的利益， no matter 他管的部門是多麼 corrupt， 可以論功行賞的， 可以腐敗到什麼地步，是不是？以前啱啱冇耐嘅呢個咩警司話犯黑警司，吳偉漢犯黑警司，好啦，到而家呢個唔知乜嘢名嘅呢個保安部嘅警司級嘅人物， 有啲人懷疑係姓蔡喎，話上網揾政府個電話簿裏面嘅保安部只係揾到一個人嗰個姓蔡 個警司， 大家拭目以待啊，留意。 我最有興趣反而係佢個小三， 有人有啲 trace 咗咧，喺嗰附近翻工嘅公務員， 喺紅磡翻工嘅公務員，所以 即係 乖個 safe house 咧，個 safe house 咧就要設喺呢個紅磡啦。其實方便咧，我諗中間晏晝飯嗰陣時候就偷跳，可能已經 係。你係咪講漏咗一樣嘢咧？我哋嚟做呢個節目嗰陣時嚇，我哋要長知識噶嘛，我都 study 下咩搜查官同埋搜查官嗰啲劇情，我係要配合劇情。 點樣配合 要失敗囉， 我冇睇搜查官。 嗰啲戲裏面搜查嗰啲你話日本嗰啲搜查官 次次 線都係失敗㗎嘛，佢 冇配合冇 睇。通常就係嗰個女嘅搜查官失敗。 劇情發展 先。 連個男嘅失敗埋。 連個男嘅都失敗埋，佢係咪配合劇情啊？ 其實咪啱啱你話佢前後佢入咗佢先㗎嘛。 cosplay 嚟 㗎。男特區版嘅搜查官系列呢， 是 男人嚟嘅， 调翻转 嘅，系调翻转嘅，着紧新衣俾人毒打，迪立嗰个咧系男人嚟嘅， 哦，系啊，许生， 搜查官系列咧，通常咧， 系要讲到 个女搜查官潜入之后咧，一系就俾人落迷药，一系就食咗春药，就控制唔到自己，咁然后就俾啲贼凌辱。 喂，但系最尾个镜头始终都系嗰个搜查官杀咗嗰个几个男先走，即系走得甩嘅喎，系最 尾。啊，系咩？嗰边系气郁嘢大佬， 最尾先系啊嘛。 嗰唔系重点嚟， 个重点系凌辱啊嘛，大佬。 唔系，个重点系佢失败之后被凌辱。 嗱，两种嘅其实，呢种咧就系正路咧就系杀咗嗰啲贼啦，其实而家都越嚟越少啊。 通常睇過啲從來都冇曬。 唔係，通常都係佢慢慢被凌辱之後咧，進入咗呢個被凌辱嘅角色啊。 哦，就甘心情願 成為呢、 這 個，係啦，就變成呢個被調教嘅搜查官啦咁樣。 哦，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懷疑呢、這個。未必是姓蔡的，我估千祈不要寫錯隔離。 你姓什麼啦、 啊、這個保安部的警司呢，可能 保安部警司 可能真的吃了春藥了控制不到自己，大佬你明白事的嘛，大佬啊、 嗯、 每年助理警務處長會調查一次所有的線人費的開支， 嗯， 我懷疑這個制度都是崩潰的，即是說根本上就是督手指這班契弟， 即是開支硬幣。 喂，如果你正常你問下你要開個 safe house， 你要租個咁嘅單位半年、嗯、上面都要問下你呢個咩 case 嚟㗎嘛。 嗯，一問都唔使問啦。 你要寫報告啩，你要交 查咩案呢， 要有文字記錄。 但你留意下，包括睇下吳偉漢個單都係 㗎。 佢只係話一句就係話冇錢啦，唔派線人去呢、這個即係呢啲場所嗰度放蛇啦，咁咁就完㗎喇喎。 信有信㗎喎， 咁就完㗎啦。整個制度是沒有 check and balance 的， 沒有內部監管或者是制衡的、嗯、 好了，每年 又或者是多一重的一個的、就是、批准， 每年呢陶謹申在這個財政預算案審議裏面呢，他都會 delete 了這個線人費這一項， 削減線人費， 由我在民主黨做的年代、嗯、一直到現在都是他直情是，如果警務處長不解釋的話就不批這一項、 嗯、 是這樣的。我相信今年呢，你看他的奴才派怎樣 defend，今年名正言順，大佬由8000多萬增加到1.4億，增加到1.4億之後，原來保安部的警司是拿來爆房，你說這個是不是笑話，真的金卡片啊、這個、我懷疑真的衝出國際的，這件事會真的，你以為看那些這個什麼無間道英文版的 Jack Nicholson， 你要想想這個真的是醜聞中的醜聞、嗯，不是一個公務員，不是一個男人是有婚外情，不是去滾，不是去偷情那麼簡單，他做這個行為本身、 嗯、 他做這個行為本身是影響到自己、嗯、即是為什麼可以這麼不理性，影響到自己的名位，影響 到整個警隊的部門， 影響到制度、啊、 整個反恐部門， 你想想 這個制度安置的漏洞來的， 他開了 safe house、 嗯、 自己去偷情，又給了密碼，應該本來警務人才知道的， 給密碼 跟住給私家偵探跟 進，又唔知又唔夠專業， 又唔知真係掛住爆房， 真係唔專業喎、啊，大佬。 專業被爆房，所以我懷疑佢好似係搜查官系列咁食咗春藥，即 係 模模糊糊啊，已經係，即係嗰個搜查官，女搜查官通常都係咁啊，未入去之前就可能俾人落咗藥， 嗯， 或者係初初捉到嗰陣時候就好巴閉， 係啦，一捉到佢俾藥佢食就 係啦， 出人相， 可能初初個女搜查官好巴閉嘅， 嗯， 但係跟住就食咗藥之後就呢個開始。甩頭甩計啦，咁、嗯、我懷疑呢個男搜查官都係一樣， 嗯、 就係、是、中咗呢個婚外情嘅春藥，乜、 嗯、 嘢都唔理啊，豁出去。其實我覺得拍愛情片都係一個好偉大嘅題材。 愛情， 你諗下係咪啊？ 我諗香港將來 即係幾可歌可泣， 無間道嗰啲嘅戲再拍翻、嗯，但係咧就即係 變咗一個套式版啊。 True story， 咁但係咧就變咗 A V 片。你諗下都幾搞笑啊！會。 喂，我覺得呢個有聽眾提議就係話可以拍無間道嘅 A V 版。係 咯，我咪我 頭 先都諗㗎，我頭先都即刻諗到啊， 有得諗啊！ 呢啲咁嘅醜聞真係 就是、變成一套愛情動作片， 唔使拍呢個咩一路向西啊， 完全唔使， 唔使啊。 上 我諗啊，阿媽啊，呢個阿蕭定一都諗唔到啊！我話俾你聽， 咁 嘅劇本啊， 咁樣啊， 跟係 莊文強都諗唔到啊， 紅反恐加警察加圖色， 以呢、這個即係、這個、特務或者係警察調查為包裝，但係實為 A V 片就係咁啊。 係啦，咁然後跟住如果俾我加多個劇情，就係、是、呢個女公務員嘅老公就係國際恐怖分子。係。 哇，好睇啊！ 哇，咁好睇， 再加當到侵啊嘛， 係啦， 受現警隊呢個女嘅係應該， 唔係呢個女嘅咧，其實就係真愛嚟嘅， 哦，真愛嚟嘅， 咁先勁啊嘛，然後呢個男嘅咧就為咗呢個真愛就豁出去， 嗯， 咁樣，係，咁最終咧就係導致到成個特區政府咧全面倒台， 哦，由警察開始都流動， 因為。咁樣領導人訪港嗰時被暗殺， 哦，習近平就住翻呢間爆房嘅房， 就係因為呢個 最衰呢 保安部嘅警司向呢個女士透露咗一個好重要嘅保護要人嘅機密，而呢個女士係唔覺意同佢老公講咗， 啊可以啊， 而個老公就用華為手機俾人偷咗密碼， 唔係個老公本身就係特工嚟嘅，就係 Donald Trump 嘅特工嚟嘅， 喂得喎，真係得喎， 掂唔掂啊？ 掂啊，幾 有趣。喂，我哋有城寨人啊，忍姐話俾啲現場 fans 睇下，因為另外一位城寨人林大狗咧就查咗嗰啲搜查官嘅戲名出嚟，麻藥搜查官，我今日晏晝做 research 嗰陣時揾到呢 麻藥。 首長官 麻藥，大家都知啦，即係 麻藥， 落咗麻藥， 落咗呢個麻，即係呢個温温頓頓嘅，咁就有被潛入搜查官嘅，潛入搜查官就暗地裏偷咗密碼撳入去，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點知入到去之後咧，成扎色狼喺度 衝出嚟㗎嘛， 係啦，衝出嚟， 咁樣嘅， 係啦，咁呢個叫潛入搜查官。咁就有呢個叫靈肉搜查官， 係啦，捉住佢綁手綁腳 嘅。我估都有成六七個十呢、這個即係分出嚟嘅系統嘅，其實呢個搜查官。 搜查官分支係嘛？ 咁 我就見到好多圖片㗎咋，我就唔係即係佢嗰啲 咩圖片講？ 唔係 AV 片封面啫，封面啊，跟住好多好多名，但係個個都有搜查官咯，咩性感女搜查官。 但係最好笑，我頭先咧喺節目開始之前，我打入去啦，搜查官系列。 嗯， 本來就即係揾個相俾大家睇啦。咁點知彈出嚟嗰啲咧，全部都係淘寶啊？ 點解？ 佢係賣緊嗰啲衫啊， 嗰啲拉鍊衫啊。哎呀，唔好買啊！棘住啲，棘住啲嘢咪唔想咁拉嘢。 痛 住，棘住咗，唔想。 但係嗰個搜查官嗰件衫係俾女人著噶嘛？邊個你男人著？女男人腳下邊你死梗， 棘住咗， 即係夾個拉鍊頭一夾，我諗真係大鑊。 入醫院要真係要。 係啊，即係變咗呢個有線新聞部嘅負責人啊， 趙乜嘢？我冇講。 好啊，講咗咁耐喉嚨有啲唔舒服，休息一陣先。 好， 翻嚟再講下呢個搜查官系列，可以準備一下啲圖片俾大家睇。 做咩好做啊？ 嘿，唔打牌仲可以食盘菜啊嘛！ 金蛋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如意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金大盘盘菜足够十至十二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